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孤单的天地间，多想你一遍，就算要跳起来断崖上面， 世事悠悠，情爱就多惨烈，给我灵魂换一个誓言， 哎呦我的天，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，笑笑爱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，哎呦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孤单的天地间， 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桃花开了，变红爱的拥抱，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好，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不多不少，只缺一点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谁要去的过你，和你斗中心思，那最多好笑可怕也未算可悲，逢场做戏当看杂技，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你，幸福送到嘴边亦硬生生放弃，为了救急做梦都想起相识得到什么，却记不起我性格太难过，既已知道是自作，那我所需的落寞，我没有旁人要得到才能临危释放，旁人大闹抗议我却清楚，谁知起因却记后果，但最不开心 谁知起因却记后果，叹

么人格万千里，每日也想着你，无言气，我现在抱紧你，临别去虽忆一一记起，但我此刻一去都何时再会你。分开必须变错，你爱我会点起不熄爱火，在你再吻我，愿你等候我，不必担忧太多，无论是苦痛，无论是抱我，不必担忧太多，等我日后再见，日后再见，方知道对或错。临别去，虽忆一一记起，但我此刻一句都何时再会你？分开必须换错，若你爱我会点起不熄爱火，我日与你共度百千夜，现在你再吻我，愿你等候我。等我日后再见，日后再见，当知道对或错。